前怀抱一个梦意，痴心话意涌出蜜意，梦见你我心温暖，痴痴笑意笑我竟梦极美，我自变了无法可以自持，磨掉了憾事，任这爱火交织。忘掉了憾事，任这爱火。